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。 定义流行，谁在引领潮流？答案再次揭晓。 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，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，华语金曲新光会。 专业的评审，真实的数据，汇聚乐坛最强新声，追踪每周热度巅峰。 大家好，我是张靓颖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郁可唯。 我是歌手周深。 我是李佳薇。 大家好，我是韩红。 大家好，我是黄牛们。 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，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。 每晚七点，锁定北京音乐广播，听最新，听最热，听未来。 在 FM 九七四，听见流行，华语金曲星光会。嗨，各位，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为你送出的华语金曲星光会。各位晚上好，我是郭鹏。你可以到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去收听我们的节目，进入到聊天室去参与到今天的话题互动。今天是周一的揭榜日，我们来关注一下第十五期榜单的情况。当然呢，首先可以跟各位来透露的是，本期的榜单依旧是老将稳坐高位，金曲持续霸榜，新生代的歌手上榜的话，需要顶住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哈。来吧，来，让我们一起来揭晓本期榜单的结果。 华语金曲星光会 Top 20即将揭榜。 第二十位来自于毛不易的草柚。毛不易一向擅长用朴素直白的歌词讲述最贴近生活的情绪。往期每当我看到一只鸟停住，曾经登顶第四期的榜单，用叙事感打动了无数听众。这首草柚呢，延续了他温柔内敛的风格，旋律平缓，情感细腻，排在本周的第二十位。 若你是风筝飘落天地间，我愿乘海浪，只想带着你飘远。岁月很晚间，星火也未眠，风吹过柳灯一盏，你我却相守无言。若你是雪山，在冬里打着面，我愿乘霞光为你勾小小金边。岁月过如烟，白头换朱颜，留给你的海天地来见。我是一条小守着我每一寸慌张，天下很大，你安身何妨？你做一艘小船，我愿坐着桅杆。你是一幅画，不上色也很好看。我真的留恋你倾诉的每天，就别说再见，在落日之前。 华语金曲星光会第十九位，周传雄再遇见。周传雄作为华语乐坛的实力派上将，嗓音自带岁月沉淀的质感，情歌经典，传唱度高。这一首《再遇见》旋律深情，故事感浓厚，一开口就充满了情怀与力量，新上榜来到了本周的第十九位。 心跳也绝不收敛，那是我奔向你的语言。 第十八位来自于汪苏泷，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。汪苏泷呢是榜单的熟面孔了，创作能力非常出众，曲风也轻快抓耳。这首歌曲已经在榜六周，名次非常稳定，听众的粘性也非常强劲。来自于专辑《明日世界》，充满了哲思与青春感，本周位列第十八位。 水的火山无止境的裂开，北极的溶解无预警的加快，为什么人类还坚定留下来，我回答不来。未来是我们逃不过的等待，过去是我们抹不掉的挫败，为什么誓言还重复写下来，我一边脑海都空白。 第十七位，林俊杰，我对缘分小心翼翼。林俊杰呢，唱功非常顶尖，抒情曲呢向来是他的各种强项，而这首歌曲呢也持续8周在榜，细腻唱腔搭配了走心的歌词，也将缘分当中那些珍惜与克制唱的是入木三分，本周位列第十七位。 乱世马蹄，谁还留在风雪里？多少人在命悬一线的距离，而家园硝烟起，谁能一世独立？夕阳隐去，我无语也。秋色落地，谁尽在枫叶而去？梧桐细雨，檐下转眼见着你。这孤枕的烟火气，为谁不期而遇？许下生死相依，缘系缘如期。我对缘分小心翼翼，不放弃。无奈风我马蹄，扰乱了结局。断断续续，你转身阻着泪未见离去，也带走所有秘密。我对缘分小心翼翼，不放弃。我们却总在沙尘里烽火相遇，生命纠缠中你给的回忆温柔。 第十六位，来自于墨菲定律的《纸星星》，新上榜作品。温柔治愈的小清新的曲风，旋律也非常轻盈，氛围感十足，为本期榜单带来了一抹清新温柔的亮色。莫扎特的乐曲《小星星》几乎是所有人童年的音乐记忆，而墨菲定律在这样的基础上进行了音乐的二创，制作出了电子节拍当中的童趣和梦幻。同时呢 Like a Diamond in the Sky 也是致敬了 Beatles 乐队，这首歌曲本周位列第十六位。 我是一颗纸星星，钻进你的手心里，任你占据我身体。一闪一闪亮晶晶，我是一颗纸星星，等待着你的光临，折叠进你的梦境。 金战局已开。FM 九七四，华语金曲星光会，回顾经典，迎接新生。 第十五位来自于王鹤野的是非题。王鹤野的声线非常磁性，现场感染力也非常突出，往期是以一首烂花来登上了榜单，风格年轻潮流。而这一首是非题呢，是因你而来三的第一期的现场版本，情感很饱满，张力十足，舞台感也相当的拉满。来吧，这首歌曲本周位列第十五位。 每段故事都有一段剧情，每段爱情都像工人修真心，却只想着你接近。也许爱越单纯越着迷，你是窗外另外一片风景，在你眼里我是什么关系？你的呼吸存在我的爱情里，合适的就是面对自己。 第十四位来自于周杰伦的《爱琴海》。周杰伦的本期有多首作品入榜，却来自于三月发行的专辑《太阳之子》，展现出了超强的霸榜实力。浪漫抒情，旋律流畅，保持了他一贯的高水准的创作质感。本周的新推荐即上榜，轻松拿下了第十四位。来，我们听听周董的《爱琴海》。 蓝白色的风，海风竟推开了窗，该进该的冷，带不走你微笑脸庞，思绪追不上那道快落下的微光。那低压的教堂，钟声安静的敲响，熟悉的过往，徘徊在阶梯的远方，鹅黄色洋装，真的想象的那模样。从此 三位来自于薛之谦的顽疾。薛之谦的擅长走心抒情，旋律也是非常抓耳，故事感强烈。这首顽疾呢，讲的是偏执的喜爱，用外表极度克制的清醒陈述，展示着内心当中最撕裂的痴狂以及失控。上周的这首歌新上榜，保持在了榜单当中的中部位次，歌曲也是延续他细腻深沉的风格，本周继续位列第十三位。 我像是得了一场病，可忍着疼还说不清，重复着癫狂和冷静。我也想找些人聆听，四周越热闹越孤零零，有点像幻变装，故意在接近，周遭怎么都软包裹，关不严的门缝能探视我，随餐的药越攒越多，没确诊也没人问我在恨什么。 策马相还者的固有资产，随着时间推移累积了感叹，用上效率极高无的手段，其他的可以都不了断。 华语金曲星光会第十二位，麦克曾比特的 Change。 曾比特的声线的辨识度还是非常高的，年轻以具有活力。第三期呢，他今年的第一首派台歌曲雪出个未来也拿下了高位，而这首 Change 是今年的第二首派台歌曲，节奏明快，充满了年轻的正能量，流行度与舞台感兼备，也是在本周位列的第十二位。 分下灯光闪闪烁烁，像快跌下来，天花很灰，通通破碎，就似要睡开。天窗边污糟的铁锈，划破了未来，难明了肮脏那脸薄，不修边幅，我不应该。回望情节发臭理由，放低一堆，有神配搭，不需同苦水。从头来过，转过战场，再不崎岖，来挑出这废墟。随时一穿起身的衣着再出发，随时一翻身找新的我，功夫不谈，不多讲，只想今次有得拣，随时都可转轨。真爱只不算慢，穿起身的浪漫，披起身的愿望，出新的道路，交出新的风和光，原来是几等于我着出新风装，从灵魂深处春风得意是一趟，渡过了最难渡的风景，会知这根本不算偏激，无人能够对我渴求作出挑剔，来找新的角色，随时一穿起新的衣着再出发，随时一翻身找新的我，痛苦情节发臭理由，放低一堆，有神配搭，不需吐苦水，从头来过，转过战场，再不崎岖，来挑出这废墟，随时一穿起新的衣着再出发，随时一翻身找新的我，痛苦不堪，明明能好转，不可太懒，求求其等于故事样简，假力只见到足紧方向再出发，假力只见 第十一位，来自于李健的《人间共鸣》歌曲呢，自今年发行以来，在第七期首次上榜之后呢，长期位居高位，更蝉联了第八期以及第九期的冠军。本期是第一次跌出了前五，《人间共鸣》是李健的口碑之作，歌词诗意，唱腔温润，也被称为了榜单的治愈天花板。本周位列第十一位。 来自于陌路偶然的相逢，为什么这一刻林间吹来的晚风，让我们有了同路的共鸣，也都是追梦离家的孩童， 行走在满是年轮的旅程，哭一声笑一声，落在时间的远行，让我们有了心灵的感应。 郑熙、留恋、妮卡，五月三号，老狼、叶培、苏慧伦、品冠、金海心，今年五一就来国家网球中心首创钻石球场，上大麦搜索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，即刻抢票，五一来钻石，闪耀嗨起来。 以上为广告时间。 FM 九七四，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。 谁在定义流行？谁在引领潮流？答案再次揭晓。 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，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，华语金曲星光会。 专业的评审，真实的数据，汇聚乐坛最强新声，追踪每周热度巅峰。 大家好，我是张靓颖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郁可唯。 我是歌手周深。 我是李佳薇。 大家好，我是韩红。 大家好，我是黄子龙。 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，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。 每晚七点，锁定北京音乐广播，听最新，听最热，听未来。 在 FM 九七四，听见流行，华语金曲星光会。好的，各位，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华语金曲星光会。各位好，我是郭鹏，你可以继续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去收听我们的节目，进入到聊天室参与话题互动。来，让我们继续揭晓第十五期榜单当中的前十位的歌曲，到底花落谁家呢？马上揭晓 华语金曲星光会 Top 20即将揭榜。 第十位来自于陈楚生《荒野国王》。陈楚生呢，从首期的获奖之作便展现出了超强的创作实力。这首《荒野国王》大气开阔，叙事感极强，也唱出了历经磨砺仍然倔强前行的力量。听众的粘性也是居高不下，已经连续五周在榜了，本周呢位列第十位。 没有誓言，没有绿章，只有风宣读我的意象。空旷是宝藏，沉默是语言，我的权柄叫自由无疆。 第九位来自于汪苏泷的新作《就要活得不懂艺术》。这是汪苏泷又一首上榜歌曲，是一首青春态度之作，旋律的轻快上口，风格非常灵动，轻松有态度，也为榜单注入了很多新鲜活力。和第十八位的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一样，都出自专辑《明日世界》，本周位列第九位。 衣服和还没动笔枪管已经加色展，再发明一些流派开头电影没质感，行为表演要先奉献一个动作循环，装扮慵懒，自恋自爱要委婉，所以捏到心坦，找个标准轮流去接受赞叹。我还在等预期违背的反转，怎么你投入了就醒了疯了忍了加入之狂欢。别闹了，都是单细胞生物，装什么星图，想睡又被救都应该多看日出，维生素 D 不足，不懂艺术。不懂艺术。 来自于杨宗纬，作为花儿我从来没败过。杨宗纬的情感唱腔向来是抒情赛道的王者，歌声呢非常深沉而也纯净有力量。这首歌曲以花为意象，温柔又倔强，唱出了生命当中那些坚韧与不屈。本周是上榜的第二周，稳居第八位。 老妈说她叫乌兰奇奇哥， 1937年生在老哈河，老妈说她不会唱歌跳舞，一生爱酒爱花爱吹牛。妈妈，我给你画个画吧，说好终身皆苦。 第七位来自于陈楚生的暗夜。本期呢，陈楚生第二首入榜作品，他的荒芜之境专辑当中的暗夜呢，用电子舞曲铺开了迷幻底色，展现出了他成熟而细腻的音乐质感。是的，这首歌曲呢，就是把音乐交给身体，在律动当中去感受一下最原始的节拍。陈楚生的暗夜本周位列第七位。 第六位来自于周深等晴天。周深是榜单当中上榜次数最多、表现最稳定的歌手之一，空灵治愈的声线也极具辨识度。这首等晴天呢，依旧体现出了他干净清澈的声音质感，抚慰人心。本周位列第六位。 思念积攒的夜，想编织成夜，却凝成了结。算不算没离开？窗台的月光熄灭了我在想什么，潮湿的空气提醒着我眼眶红了，而我的心跳伴随着无意失去的触动。 FM974华语金曲星光会，回顾经典，迎接新生。 来进入到本周的 Top 5， 第五位我们来看到的是孙燕姿的飞扑而下。目前榜单当中除了墨菲定律，我们能够听到唯二的女生就是孙燕姿。飞扑而下呢，绝对是实力热单，曾经拿下过第10、第11期的双料冠军，连续在榜8周就没有跌出过前五。孙燕姿的嗓音非常的清亮，力量感十足，而整首歌曲呢也充满着向上的生命力，本周位列在第五位。 在飞 我们进入到前四，第四名来自于周杰伦的《女儿恋夏》，曾经蝉联第12、第13、第14三连冠的现象级金曲。周杰伦标志的暖心抒情曲风，旋律温柔，治愈感拉满，搭配了人类幼崽萌萌的声音，令听众喜爱度居高不下，本周呢来到了第四位。 一早带娃出门上学七点半，那一路上车外一点冷漠回头看，我心想今天我也没有特别打扮，原来是我把奶瓶忘在车子上。哈，疯疯癫癫，嘿，风度翩翩，嘿，飞我家公主我变化万千，嘿，唱都大唱，嘿，歌都大点，嘿，车里放的全是冰雪奇缘，嘿，懵懵懂懂是我陪你走过， 唯美吗？ 你怎么懂不懂就生气说你不爱妈妈，你说正在找生活，全找妈妈。 来吧，来到今天的前三名呢，第三名又是周杰伦的歌曲《淘金小镇》。这首歌曲呢是融合了西部风情与流行旋律，唱腔非常松弛，故事感也非常饱满，自上榜以来就持续收获好评，成为专辑《太阳之子》当中还不错的佳作，本周拿下了季军的位置。亚军第二位来自于李健的《蓝色夜曲》，打败李健的只有他自己。音乐诗人李健的全新质感力作《蓝色夜曲》又冲榜单曲高位，那曲风呢也是非常静谧，嗓音清澈如月光一般，而这种诗意的氛围感呢在词曲当中是瞬间拉满。李健长期稳居榜单头部，唱功与创作真的是双在线，本周拿下了亚军。 夜里有个无常的神，随意摆弄着我们，有时温柔，有时很残忍，似乎不太认真。此刻夜晚这么深，你正睡得那么沉，祈祷让指引 在门外，就这样到清晨。 冠军揭晓，本周的榜单的 Top One 来自于周杰伦，那天下雨了。哇，这周的统治力真的不是盖的哈，前四当中有三首周董的歌曲，这首那天下雨了延续了周氏细腻的抒情叙事，画面感十足，旋律耐听，结尾处的回应也不禁让人回味起那首青春的神作晴天。周董用实力再度登顶，实至名归。好了，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跟你说声再见了。每天晚上的七点到八点，华语金曲星光会，你还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去找到节目回放。感谢你的收听，稍后呢会有就听好歌不听话，听到更多金曲。我是郭鹏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。 车子缓缓的开，你慢慢走来，我竟然看着你发呆。你看看谁可爱，没位坐下来，我想叫旁边的离开。我车票都还在，心却在窗外，因为你一下的站台，远远的看着你，天天都这一开，你一句话我怕窗离开，瞬间掉下来，我才明白是那个陪伴的女孩，这么多年彼此竟然没认出来，是你变美还是我变帅。经过花就开，离开雨就来，这里适合谈个恋爱。如果我要一个梦幻的开场白，没有比你更美的对白。雪白的天空等待彩虹出现，老家有点远，但我有点闲，也许能陪你走一圈，等你的父母头前车子够马正面，也许还能打个几圈。想见的麦阳天还是的脸，你提到多年前的暗恋，你剪下校园毕业册的那一页，是因为我在照片里面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就听好歌不听话。 FM 九七四，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。 去台湖听格莱美。 你听过最纯正的格莱美现场吗？ 你见过音乐与科技燃爆的舞台吗？2026年五一假期，第六届台湖爵士音乐节跨越音乐边界，重构感官想象。 4月30号到5月5号，16支国际乐队、10大国内顶尖乐团轮番登台，肯尼·巴伦、史蒂夫·史密斯、杰夫·洛伯，格莱美大师就在你身边。 你还可以沉浸式体验 VR 巴黎舞会、爵士舞蹈疗愈、机器人爵士 PK、露天剧场、艺术市集与星空下的爵士电影。 从大师之夜的经典流传，到中巴文化年的拉美热浪，从古典交响到当代新爵士的先锋跨界，台湖重塑，一场艺术与科技的沉浸式派对等你入场。 去台湖听格莱美， 4月30号到5月5号，锁定 FM974，把最纯正的爵士现场送到你耳边。 第六届台湖爵士音乐节，5.1黄金周，我们台湖见。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，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。 我是巩俐，燕窝我选择燕之屋。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量第一，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，查找就近门店选购。燕之屋。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，钻石音乐派对阵容发布。5月1号，大张伟、831、橘子海、椅子乐团、GX 组合。5月2号，袁亚维、J Sean、庄寻、孙盛希、刘恋、妮卡。5月3号，老狼、叶培、苏慧伦、品冠、金海心。今年5.1就来国家网球中心首创钻石球场。上大麦搜索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，即刻抢票。5.1来钻石，闪耀嗨起来。 劳驾您嘞，谢官您嘞，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。 听京味播客，爱上北京城。 听听 FM。